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9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轮胎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新的一周哈，也祝愿大家这一周呢，这一周也是2021年最后一周了哈。 是啊， 希望各位可以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们给2021年画上一个圆圆满满的句号。 哎呀，2021年咋这么不禁过呢？ 过着过着就过完了，眼瞅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要开始了。 没错。咱们这几天陆续给各位带来各种各样的总结。之前咱们有所谓的道歉大会， 是的， 吐槽大会每周五都有。 嗯， 今天咱来一个什么有特色的？2021都快过去了，是不是各位还有一些没有感谢的人呢？ 想说而又羞于说出口的事儿，都可以在今天晚上我们金戈铁马2个小时的时间段里边，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说出来吧。 没错，咱们就来一个年度的感谢大会，说说各位最想感谢的人都是谁呀？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哎呀，一说到想感谢的人还挺多的呢。 是 啊，生活里边有父母， 列个大单子， 工作里边有同事， 哎， 嗯，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 没错， 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说得好，说得好。 哎呀 感谢的人太多了。女生宿舍先说了，先发言，她说，哎呀，我得感谢咱父母把咱养大，太不容易了。 哎，是，我有一个必须得感谢的事儿。 嗯， 我感谢高科技的发展。 嗯， 哎，让我怎么觉得最近几年我这知识啊学的越来越多了， 哎，而且越来越快 了。哎，就跟这个各种 APP 就是 APP 有关系。哎，我没事愿意刷一些论坛啊，刷一些什么专业的等等的。哎，别说这，我真得感谢感谢了。 嗯，就是感谢高科技哈。 哎，是 啊。有感谢自己的吗？还真有，各大爷，哎，啊，我得感谢我自己。哎，确实哈，感谢我自己这一年呢勤勤恳恳的踏踏实实的工作。 没错 啊，还有好好的生活。 哎， 照顾好身边的人，方方面面都想到了，可能唯独哈就自己没有考虑的太周全。 哎，真得感谢一下自己。 是的， 大家想想这一年可能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或者各种各样的困难难题啊， 您都给挺过来了， 嗯， 您是不是就是一个所谓的大心脏啊？ 哎，大英雄哈，其实自己就是自己的大英雄， 没错， 为自己的生活做主，为自己的工作卖力。 是啊，这边0800FG 一位新朋友也说了，感谢自己这一年的努力，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嗯， 感谢自己这一年的坚持，而且他把自己个儿的这个身体锻炼的是棒棒的，哎呦。那您是两手抓呀， 嗯， 工作生活都抓住了，厉害。 是的，哎呀，1908格局还是很高的。他说感谢伟大的祖国， 哎呦，那必须的， 没有伟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哎，是我们中国是最伟大的呀。 嗯嗯嗯。 这边孙东玲也说了，感谢父母、家里人和对他帮助的朋友， 嗯， 啊，都是自己的亲戚，而且啊，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对你伸出援手的不一定100%是亲戚， 嗯， 真的是特别好的朋友 同事 啊 你看， 哎，也有可能是一个陌生人 啊，还有邻居，如果遇到好邻居的话， 对 啊，所谓的方邻， 是的，人说远亲不如近邻嘛， 哎，是，这边还有3255YY 也是说了，哎，这怎么一年就这么过去这么快 呀？哎 呀， 可不嘛！ 哎，时间都去哪了呀？ 时间都在我们的日子里呀。 没错， 嗯 啊，今天咱们也来一个小小的感谢大会吧。 哎， 一年都想感谢谁呀？这边奥斯卡米蒂尔他说了， 嗯， 年度最想感谢的是他62周岁的老父亲啊，说没有他父亲夏天的默默付出，就没有他今天还算不错的生活。 嗯， 哎呦，您父亲今天夏天做什么大买卖了，奥斯卡米蒂尔？ 他说的是夏天哈，这个夏天默默的付出，哎，奥斯卡迷弟如果有什么小内幕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是， 嗯，还有 这边还有，嗯，呦，可能抽红包抽挺多的这朋友， 嗯， WB9769 说感谢听听 FM， 哎呦 哎呦， 哈哈，也有可能他就觉得这个听听 FM 是非常好的一个聊天的平台， 哎， 带给他快乐，不光是这个大红包哈。 啊，是1908说感谢北京体育广播的全体工作人员， 嗯， 啊，还感谢各种 TV， 就是意思我都明白了啊， 嗯， 是想着我们呢， 啊，是的， 哎， 啊，还有女生宿舍说，咱们刚开始工作必须有师傅带。啊，教会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得谢谢师傅。 哎，没错， 嗯， 就是刚到一个单位一个公司啊，这很重要， 嗯， 领路人领对了，您少走多少弯路呢？ 是的，人说很多这个工作单位都有传帮带这么样的一个习俗传统哈，我觉得非常的好。 哎，是， 嗯，传下去， 而且啊， 企业文化精神 真的，而且还得是碰，比如碰上俩人吧， 嗯， 性格也相投， 哎，就很投缘的那种哈， 气场也符合， 嗯， 他还愿意给一些真知灼见传授给你， 嗯， 那您就偷着乐吧。 是的，所以人家说这个师傅哈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如父如兄。 哎，是啊，当然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也得看个人的努力。 哎，我看电影里边有读成修行在个人， 哎， 你愿意怎么读就怎么读。 什么个人，这是哪儿的方言？ 哎，我看一电影里好像这么说的。 西坝和风霸说，感谢与疫情作战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 哎， 是他们保障了我们生活的安全。 没错啊，一定要感谢那些默默付出的人们， 嗯， 是谁在为我们负重前行？大家想想，现在生活这么的好，啊，背后有多少的这个保障啊，对不对？ 嗯， 啊，这方面都不能忘记呀。 是的，那说到这个感谢哈，你说咱体育体坛上有哪些是需要咱们作为体育迷也好、球迷也好要感谢的吗？ 我先替国足说一句吧，国足要感谢全国球迷这么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嗯， 不管你们踢得多差、输多少球， 嗯， 依然这么一个劲儿的支持你们， 嗯， 所以国足是 国足应该谢谢咱球迷。 我也是代表，我代表不了国足，但我希望国足能够哎打心眼里边去感谢我们球迷的支持啊。 嗯，那其实这个打心眼里边感谢球迷最好的这种表达方法呢，就是多赢几场比赛吧。 啊，没错。另外就是在平时的这个联赛当中有好的发挥，包括该冲上时候得冲上去。 嗯， 比如说刘洋啊，有这机会了。哎，多多的，啊，把自己的这个潜力都发掘出来，就是有更多的球员留洋了，咱们中国足球水平肯定能上去。 哎，是往大了说呢，咱中国足球哈，无论是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还是回到咱自己家中超这个平台当中呢，中国足球如果有进步，那对于球迷来说就是最大的回馈了。 哎，是，这边还有看到 是8398，感谢他的家人啊，如今工作取得成绩，感谢有家人的大力的支持啊。 嗯， 您想怎么感谢家人啊？不能只嘴上说一说， 哎， 落到行动上来。 是的， 您给家人 发个大红包 啊，或者您买点生活用品啊， 做点实事儿 啊，买两箱酸奶， 嗯 啊，来一个这个什么低脂的脱脂的牛奶， 嗯， 哎，我这想的多健康是吧？ 哎呦喂，哎，我觉得最好啊，就是常回去看看，多打打电话， 没错， 发发短信什么的 啊， 现在通讯都这么的发达了，方便了哈。 哎，是，另外您手头富裕的话，比如年终奖8398 MI， 嗯， 比如发了。20万，比如说， 哎， 啊，多给家里点钱，比啥都强啊， 哎！孝敬老人家哈。 哎， 荣成斋也说，我也得好好谢谢我自己吧。这几年坎坎坷坷不容易，尤其是今年，总算呢也快过去了，期待2022年更好吧。 哎，是，嗯，啊，咱们这样的一种感谢之意，其实也是蕴含着对于全新一年2022的一个巨大的期待， 嗯，美好的寄托。 哎，这都是有勾连的呀。 是的， 你看孙东玲也说了。哎呦，感谢体育广播，这多长时间的陪伴了，好多年的陪伴。 嗯， 啊，他说这是今年最高兴是收到了礼物，我们前两天送的这个台历。 嗯， 今天上午我把最后20本一块儿都给邮出去了啊，各位关注一下。啊，在北京之外的朋友也有，比如说河北的、天津的、上海的、大连的都有。 嗯， 啊，可能北京之外的朋友稍微晚点，但北京。之内的朋友，我觉得明天后天应该都能够收到的啊！ 哦，很快很快，哎，其实大家也可以去这个中国邮政的网站上，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应该就能查到您这个物流的情况了。 哎，是， 哎， 邮政靠谱，不会邮丢的，各位 放心啊！ 哎， 325也说，还得感谢。为金戈铁马疯狂点赞的所有人啊， 哎， 是的，是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哈。 哎，你看， 嗯， 哎呀，这个点赞真是一个好事儿啊！我有时候没事，这个手啊，我总玩手机， 嗯， 包括之前打这电子竞技， 嗯， 我甚至啊什么鼠标手， 鼠标手， 有的时候有点抽筋那种疼什么的，哎，我没事也愿意点赞，现在。挺好的， 就给你是给咱们自己点赞还是给其他节目点赞呀？ 没，我就一边上节目，我就一边有时候点两下。 啊， 对，我这锻炼手，而且我也圆我多年一个梦想，我就想弹钢琴， 啊， 像朗朗弹那么好，一直没有圆梦。然后我就先从这个点赞练起，我就把我这手指头灵活度给练出来呀， 就是5个手指头来回点。 哎，是啊，前两天我看一个听友，这谁来着我忘了，说哎呀这给金戈铁马点赞。啊，治好了这多年的这个抽筋的毛病， 真的， 那您继续点吧，您。 我们还有这样的功能啊， 哎，当然 太荣幸了。 是，您这手机的屏幕质量也挺好的，我发现， 嗯， 啊， 嗯， 得注意了。 是啊，先生北三也说，确实得感谢很多听友的手指头呀。 哎，是， 没错，没错。 您的手指头让我们节目现在这飙升的速度非常的快，谢谢各位啊。 嗯，是，西坝和风霸也说啊，我已经3级了，达到3级是不是可以发图片了呢？ 没错， 嗯， 哎，我们多给您加点精，你也多来逛一逛，这3级很好达到啊。 嗯， 我们聊天是最高是15级呢。 哟，再接再厉哟。 哎，15级可能得多来1-2年，我估计都不一定能达到15级啊。 嗯，没事儿嘛，就是咱们别拿这个事儿当个任务， 哎， 就当是您每天生活当中的一个这个小乐趣。 没错， 哎，您每天这个下了班了哈，吃饭之前或者做饭的时候，你闲着无聊就可以来和我们一块聊聊天嘛。 哎，是， 嗯，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吧？ 是， 点着多好玩啊。 嗯 啊，当然咱们今天的话题年度感谢大会，各位说说最想感谢的人。 嗯， 当然今天还有连线部分啊。 是的， 5:30将会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焦健，点评一下首钢男篮第二阶段的这个表现， 嗯， 就是赢了辽宁队这比赛，包括今天晚上前瞻一下对同曦队啊，首钢队是不是大概率就能够获胜呢？ 应该没问题。 哎， 嗯， 是，很多朋友都这么想的。 对，5:30的时候我们将会去听一听焦健对于晚间比赛的前瞻。 哎， 另外到了6:30的时候哈，我们要把目光转到足球赛场当中了，要去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请他给我们说一说中超联赛啊，尤其要关注的就是山东泰山。哎呀，已经可以说已经夺冠了哈。 哎，是， 对于泰山来说呢，今年这个都说是夺冠的含金量什么的啊，有点没那么多的火候，没那么亮的成色。 哎， 但是人夺冠就是夺冠了。 哎，是啊，啊，包括山东泰山的这个俱乐部的队员，我估计得是他们总结出来，哎呀，得感谢什么，感谢俱乐部给力啊，是吧？ 哎， 人家是不欠薪， 太牛了。 对，另外咱们北京国安虽然说是什么四大皆空哈，但其实我们也是有自己目标的，尤其展望下个赛季，国安会不会迎来一个重建，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没错， 到时候听听杨天鹰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哎，是，当然咱们说到年度感谢大会啊，好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孙海洋他们家这事儿。今天孙海洋先生就发文，也是表示感谢了啊，说已经为他的儿子孙卓找到了满意的学校。 嗯， 他衷心感谢媒体和社会各界对他们家的关心、帮助和祝福，说为了让孙卓能有一个安静平和的生活成长环境，说就不再公开他后续的有关情况了，让大家理解和支持。 嗯， 也说了他们一家人希望尽快的回归正常的生活，找到合适满意的学校了，坚信孩子一定能够以更好的成绩回报社会各界的关注，回报深圳这座温暖的城市，而且他再次感谢大家。哎呦，这真的是应和了我们今天的年度感谢大会呀！ 是的，也再次祝愿他们家一家人都可以永远平安康健。 没错，哎呦，这个很多网友啊，跟我这感觉差不多少。看他家这故事啊，说就像看了一部长篇的连续剧一样， 哎， 一直追这个剧啊，特别好的是什么？结局如此的圆满啊。 嗯，是的，我记得以前这个刘德华不是拍过一个电影吗，就是以孙海洋为原型的，希望，哎，不是刘德华，是那个张译， 哎，是 张 译 啊，如果说这个电影还能再拍续集的话也挺好的哈。 没错，这个事儿大家也说了，关于感谢的事儿，西坝和风坝特意说给我们金戈铁马画了一个海报的明信片哟。 嗯， 您太有才了，感谢您啊， 太有心了。 哎呦，是，大家在听听 FM 上面都看到了，哎呦，这是新年快乐。 嗯， 这是我的形象吗？给我画的 应该是吧，挺 啊， 还是挺像的， 冷不丁一看好像有点像，像那谁啊， 谁 是吧，谢霆锋啊。 哎呦哎呦，我以为你要说的是这个， 哎， 都一样都一样，都帅气啊。 是， 嗯， 哎呦，等一会儿好像还有谢霆锋的新闻呢， 是 吧？是 吗？ 哎， 一会儿我们来看啊。 哎，对， 嗯， 这边还有朋友也说了，今天晚上体育广播转不转播比赛啊？ 转， 就是由在下为各位来转播这场比赛啊。 是晚间7:35的时候吗？ 没错， 嗯， 我跟篮球评论员刘潇，基本吧，我现在确定差不多能把这球给转赢了， 嗯， 因为首钢那些实力提升了呀，各位。 哎呦喂， 我有底气了，现在 可以可以啊，那今天晚上就指着你了哟。 哎，谢谢， 期待你的好消息。 哎，谢谢各位对我的信任。哎，我这有一个事儿特别想感谢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生活当中啊，有人对你特别的有信心， 嗯， 愿意押宝于你， 嗯， 你就要感谢人家。 那当然了， 哎， 这就是你的粉丝啊， 没错， 哎，就绝对要感谢粉丝的。你这做事的动力、做事的信心， 哎， 其实都是来源于你身边人对你的极大的支持 啊。尤其是有一些，比如在感情方面就追求你的人，你也要感谢人家。虽然可能我没看上他，啊，但是我一般都是别人看不上我 啊。 但是我觉得也得感谢人家， 不用谦虚， 对，也得感谢人家，人家能喜欢你， 嗯 啊，就说明你不烦人。 哎，确实啊，哎，能有别人的喜爱，得到别人的关怀，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又，哎，又说到国足了。 哎呦， 国足什么时候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太好了。你看这国足已经今天不是确定时间了吗？ 哎呀， 大年初一的时候将会决战越南队。 哎呦， 大年初一过年嘛，就是希望能够讨一个好彩头。这比赛就希望咱能赢下来多好， 啊， 拿一个3分，哎， 确定了呀， 确定了确定了。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亚足联方面今天宣布的中国队接下来2场12强赛具体的一个开球时间， 哎， 分别是第7轮客场打日本，就是1月27号，也就是腊月25晚上6点，以及第8轮客场对阵越南队，2月1号，是大年初一晚上8点。哎呀，考虑到国足对阵日本队胜算很小，所以大家呢更加关注的就是大年初一的这场比赛和越南队的比赛，是不是输这个输那个，最后得又输谁了？ 哎呀， 这句话就别在大年里边就给应验了哈。 哎呀，是，而且啊，这2场球应该都算在年里边了。 哎，真的， 腊月25其实就已经过年了。 哎，过年之前了， 对啊， 已经进入到这个过年的喜悦的氛围当中去了。 小年过后啊，腊月23之后就过年了， 嗯， 啊，所以国足这2场比赛，我看有记者分析的这点，我是认可的。从这一点上边，李霄鹏的压力也不小， 嗯， 是吧？连续2场这种比赛，关键的时段，这万一要是 没发挥的特别出色的话，那就不用给这有一些键盘侠送子弹了是吧、 就是、 送弹药了，这 哎， 这材料又出来了、哎、 希望大年初一啊，咱中国球迷有什么别有赌、 哎、 啊，是添什么别添赌 啊，咱谢天谢地谢谢什么你 哎 有那话好像是， 希望我们欢欢喜喜过大年， 哎是希望国足能够给力啊、嗯、啊，当然这个比赛之前战绩有的朋友也可能忘了，说国足前六场这十二强赛啥表现啊、嗯、啊，咱是排在 B 组第五位，这压着越南队呢，越南队垫底、 哎、嗯 啊，咱倒数第二，国足战绩是一胜两平三负，希望这两场比赛之后咱能不能变成至少一胜四平三负啊， 嗯， 我觉得那我就感觉夸国足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了、啊、 还夸国足别批评国足就行了、 哎、 虽然说这个出现概率说是什么零点零零零零零几， 你看 恨不得就是没什么出现概率可能性的哈，但也希望在这个微弱的可能性里边我们能不能说杀出一个奇迹来、啊、 哎，是就是国足我认为这两场比赛啊、越南队要是赢了的话，跟日本队如果平了的话，那我本人我就有一种心态，什么？哎呦，谢谢国足了！ 哟，你要在这儿 没给我添堵， 你要在这儿励志干什么？干什么？国足只要赢了，我就直播 啊！是 怎么怎么 啊？这是什么那个？我就在楼下的这个游泳池里游一圈是吧？ 啊，直播游泳 啊，等等的，行，咱们想一想这个啊，或者说，哎，我直播连吃两碗炸酱面， 哎， 这我能做到。 直播包一桌饺子， 哎，是， 这个我也可以做到。 啊，我直播看夏蒙 包饺子 卸妆，啊，夏蒙平时其实基本上是淡妆的状态、啊。 我直播看康乐打游戏， 哎，行，哎呦，你突然把这个网给我拔了是吧？ 哎。哎，咱俩说这个，这真的希望哈，国足能够把比赛给拿下来了。咱直播来点这个过年喜庆的事儿都可以。 哎，是啊、嗯，尤其大家都希望什么？这比赛赢了的话呀，还宁可咱们是吧，赌点什么小东西、 嗯， 希望他能够赢。 哎，是。 陈树明他说了，康乐，你今天晚上把首钢这球说赢了，我请你啊回沈阳吃烧烤。 哎呦， 吃大冷面。哎呦，这我得吃西塔的冷面啊，正宗的。啊，但说实话，这今天赢是大概率事件、 嗯。 我觉得您赌这场有点亏了、 嗯。而且过年，而且过年，康乐乐也回不去了。 啊，对， 他得在这儿 冬奥会呀、啊。 对，有冬奥会呢。 哎，是冬奥会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必须得去参与呀、啊。 是的， 我得在这直播间里陪大家，是吧？ 没错，没错。这个2022年农历新年哈，看什么听什么、 哎， 就听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给您说北京冬奥会的事。 哎，我们这说的最权威，嗯、说最溜。夏蒙，你大概率也得在这直播间说呀。 必什么叫大概率？咱俩都板上钉钉的、 啊， 得坐这儿。 你不去赛场是吧？确定了？ 确定了。 哎，行，那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年。给各位聊起来各种奥运会的有意思的事儿、啊、 没错， 哎 哎，我们今天说的是感谢大会，说说您在2021年里边哈最想谢的是谁？ 没错，哎呦，这是都是新朋友8740 L I L， 他说了，最想感谢的是他的父母辛辛苦苦把他养大，培养成人，而且呢，现在培养出来像您这么好的这个，哎呦，我感觉工作应该挺好的， 嗯， 父母感觉到非常自豪啊， 是。啊，还有8740说的是这位朋友吗？ 啊，他又说他朋友的事儿了、 啊。对对，他说他得是他初中的好朋友。 哎， 啊，只要有事儿，他都会主动帮你。 是、嗯，哎，那真好啊。哎，我觉得初中的朋友，包括高中的， 嗯， 特别纯洁的那种友情。 小学不也挺纯洁的吗？ 那更纯洁了。 对，我们儿时的这些伙伴、同学哈，这种感情是从小给建立起来的。 没错 啊，现在回忆起来，哎，都是满满的幸福、温暖。 哎，是我们也是今天的年度感谢大会，感谢您身边的什么？我认为很重要， 嗯、 真情。 嗯， 人间自有真 情 在、啊，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哎，是大家可能哎，这一年过的，有的朋友懵懵懂懂的，这一年过了，马上就过年了。哎，没咋总结，今天给各位机会了，年度的感谢大会，您好好的想一想，有谁今年帮您了，您还没感谢人家呢？ 嗯， 啊，难道连打个电话发个信息都不能感谢一下吗？ 哎， 是 的，是如果说啊，这个实在羞于当面对面的和人说一句谢谢你、那咱就是通过其他方法发个微信，再不地了，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边说一遍，说一次，我们给您加油，鼓劲儿。 哎，是，这边怎么还有朋友说了 要不要感谢一下李铁指导啊？ 哎呦， 这是 铁子哥， 那意思是自己让贤了吗？我看谁说的。 铁子哥，你说这个想谢他吧，因为找不到太好的一个方向。 哎，我突然想到一方向，夏萌。 嗯， 媒体界可能想感谢铁子哥，带来这么多流量 啊。是的， 你看 带了这么多话题。 哎，这是多卖了多少份报纸是吧？ 嗯， 多点了多少点击率上去？ 哎，因为铁子哥带着国足哈，咱们体育广播也是围绕着铁子哥设置了不少话题。 没错， 也确实咱得谢谢他。嗯， 哎，是，所以说咱们每到年底啊，就是让自己变得宽容一点儿， 嗯， 啊，别再那么的所谓的挑刺儿什么的了。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哈。当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了之后吧， 哎， 其实大家再去看待他也好，或者看待曾经的中国足球的一些前人们也好，心中也不会带有太多的苛责了。 没错， 嗯， 就是咱们都记着人家的好，比啥都重要。 对对 对， 对，没准若干年之后，我们想着想起铁子哥，还能想到说，哎，他当年怎么怎么地，也是有过贡献的呀。 没错呀。啊，尤其是包括在感情的层面上， 嗯， 我最不喜欢什么呢？哎呀，俩人闹掰了，彻底一刀两断，所谓的， 嗯， 特别决绝，特别狠。我括号如果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原则的事儿，我认为啊， 嗯， 比如说俩人就是闹脾气了， 嗯， 就不念以前任何的好了， 嗯，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是的，无论怎么样呢，若干年之后，希望对方留存在我们内心脑海里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哎，是的，9769WB 也是一位新朋友说啊，一般呢节假日加班的，要不是领导，要不就是要当领导的啊，他说恭喜恭喜。哎呦，但是在我们这行业不一定啊，我们行业节假日正常上班很正常，因为节目不能端啊。 嗯，我们都是愉快的劳动者 啊。对呀，啊，而且很光荣。 嗯， 但是陪着各位最重要啊， 就是 对吧？ 哎，所以我们这个工作我觉得也挺幸福的哈。 哎， 真的要好好感谢一下听众，就是我们在输出的同时呢，也在收获快乐。 对， 这个快乐的来源就是来源于我们的听众。 哎，是。嗯，哎，我突然想感谢一个事儿啊， 嗯， 感谢网络上那么多段子手，创造了那么多好玩的笑话、 哎、 段子啊什么 的，生活增添了颜色。 哎，我没事看这个哈哈大笑，然后有一些呢还能引用到节目当中啊，其实那些段子，我引用人家时候我也没说给人家稿费啥的，我在网上看到的，在这也是谢谢各位段子手了。 嗯嗯，给你的这个小剧场增添了很多这个灵感的来源哈。 哎，是，当然有人说了，哎，还有编康乐你的段子呢，那个我就不感谢了啊。 编你的段子， 咱俩段子都有 啊。嗨，好吧， 等以后等以后咱俩更火了，估计就编咱俩段子都有了。 行行行，希望有那么一天啊。 哎，是。 1908说，感谢完大的方面，还得谢谢我媳妇儿啊，为这个家操劳了一年，辛苦了。 哎呦， 是的是的， 这媳妇儿就在对面坐着呢。 对对对，听到之后啊，面泛桃花色。 哎，是说，哎，今天晚上看我怎么奖励你。 哎，今天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哎， 包饺子。嗯， 今天晚上我就，多给你点零花钱。 哎呦哎呦呦，谢天谢地啊。 哎， 嗯， 当然了，今天咱们年度感谢大会，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说说您最想感谢的人。我突然有这样的一种感慨啊， 嗯， 就我们都得要感谢谁呢？ 嗯， 生活当中的平凡人。 哎，是， 因为我们社会当中就是由绝大多数的平凡人去组成的，正是平凡人他们每天的这个平凡的工作，造成了这样的一种不平凡的结果，就是什么？哎，我们国家多好啊，是吧？我们社会多好啊，大家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 哎，没错， 你看，要感谢平凡人啊！ 感谢平凡人，其实我们自己也是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的平凡人。 没错， 谢谢别人的同时，也好好的疼爱自己，谢谢自己吧。 哎，这首《凡人歌》送给各位。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一刻不得时间，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何其短，何必苦 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哎，这边荣成斋听出来了，这首歌是李宗盛的歌啊，他说确实是入心入脑啊，而且歌词唱得非常好。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他说到了一定年纪才能听得懂，他就喜欢这个。 嗯， 啥意思我也能听懂，但我好像还是心理年龄25岁以下的， 哎， 是吧？ 就是你是心理年龄吧，不是，我觉得你是面容年龄可能更小一些。 哎，是，这边呢，反正李宗盛的歌有一个特点，初听不知其中味，再听已是歌里人啊。 怎么说的这么沧桑啊？ 反正你听来听去的话，就能品味出很多的人生的哲理。所以今天的感谢大会，我也还要特别感谢的是什么？哎呀，这些歌曲写得真好。 是的，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哈，每天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带来2到3首歌哈，通常一般都是3首歌。其实也要感谢这些音乐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格外多的色彩和乐趣以及感动。 没错，感动常有，人生才更加的精彩呀。 是。哎呀，说到感谢，我发现呢，很多朋友哈，谢的都是身边至亲至爱。前任北三就说了，这个媳妇儿的手是圣手啊！ 哎呦， 这个啊，他说的是这个我们聊天室里边的好朋友，儿媳妇儿。他说儿媳妇儿呢，可以他的手啊，迎接新生命的手。 哎，真好， 非常的金贵呀。 是，就是没读完之前，我以为这圣手是怎么着？这打麻将一摸就能摸自摸海底捞 妙手回春 飘忽啊，这是妙手，那更厉害了啊！是，哎，医生的手、护士的手，还真的是妙手啊！ 对。北京腔哥呢，他说首先要谢的还是自己，其次要感谢的呢，还有这个国家伟大的祖国， 哎， 第三要感谢的是我们的挚爱亲朋，第四呢要感谢的就是那些好书的作者，真的给我们的心灵也增加了非常非常这个丰富的世界。 没错，各种感动充盈在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博微信的互动当中。晚高峰的5点到7点，夏萌康乐陪着各位，今天年度感谢大会，说说您最想感谢的人吧。导播刚刚示意我已经连线好了篮球评论员焦健，把焦指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焦指你好啊。 哎，主持人您好。 哎呀，焦指，今天我们的年度感谢大会其实挺有意思的，大家都说了这首钢男篮应该说是第二阶段第一场赢了辽宁队啊，应该感谢谁啊？这问题刚才我看有朋友问了，焦指。 您说啊，感谢谁是吧？ 啊，对，这球队当中哪个人的贡献最大呀？现在， 我觉得这个打辽宁这场比赛，虽然说首钢赢了啊，但是呢，确实是也有它的原因，因为辽宁队他毕竟他是4名主力球员没有上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先给自己降降温。啊，不要就是老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先给首钢咱们自己的队伍先降温，因为这场球呢虽然是赢了，但是不能说完全体现出辽宁队的水平。 是， 我希望就是说首钢呢，就是说把这场球作为激励，这场胜利啊作为激励自己，就是新一阶段比赛的一个起点，千万不要当做一个终点。 哎，是 啊。 而且不要当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常态，哎，就认为哎我能赢辽宁队20分了，这确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另外从技战术的整体的搭配啊，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从首钢队这边来看啊，焦指啊，您觉得林书豪包括吉布森他们与球队现在的磨合是如何的呢？ 我觉得还可以啊，因为第一节可以说林书豪上场还略有不适。啊，包括一些失误啊，包括一些投不进呐、这他还有点生涩，因为毕竟也这么长时间没打比赛了。但是后来慢慢的，哎，我觉得2、3节他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最后我记得好像是得了23分，是吧？是23分，我记得好像是 是。就是越表现越好，感觉完全的放开了。确实书豪重新的回归到这支球队当中，尤其面对 CBA 的这个整体对抗的还是非常激烈的，尤其 以前好像书豪在联盟当中打球，大家印象当中就是也就是挺照顾书豪的，所谓打引号的照顾啊，就对他防守还是比较的，身体对抗比较强的。这一次重新的回来了，教主，您觉得他跟这些大个之间的这些串联啊等等的，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更高的期许吗？啊，包括首钢队还有一个小外，这还没上场呢啊，这个所谓首钢队这三个小外啊，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化学反应呢？ 我觉得应该能把整体速度给带起来，啊，包括那个林书豪的组织串联，因为现在首钢队已经不缺大个了，他有两米二的，有两米一十多的，有两米零七的啊，你包括现在连秋天两米零七的大个现在已经上场已经不多了， 嗯， 这说明内线已经具备一定的实力了，而且两个内线，你看像范子铭和李慕豪都是国手，啊，这前国手啊，就说明他内线实力已经够了。现在需要的什么？需要的一个小个把整个队伍给串联起来，而且林书豪呢，就是属于这样的人物，他非常非常的就是善于动脑打球， 嗯， 他在场上他起到一个就是特别就是怎么说特别舒服的作用，该我得分我得分，该我传球我传球，而且林书豪他有一股那种不服输的劲儿，你看他每回他都去防对方的主要外线得分手， 是。 哎，这个就说明他能把这个整个队的，无论从这个串联啊，还是这个整个队的士气啊，还是整个队的这种打法，他全都能给提升起来啊。 没错啊，感觉这个书豪在场上确实是这个拿球不慌啊，虽然说他这个身体状态肯定还没有恢复到之前那么好，但是感觉在场上就是心里边有谱，而且这个亚尼斯感觉在现场这个整体的调度啊是调配捋析啊，头脑非常的清楚。这边有朋友也想让焦指给说一说。今天晚上这场球，首钢队拿下同曦是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按道理讲，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哎， 但是首钢队吧，他这个有时候这个一强不弱，一弱不强这个毛病，他这么多年了，他也没有说太大的改进。 嗯， 咱们可以扒拉扒拉手指头啊，咱们算，首钢其实他输的队伍里面，强队弱队都有。 嗯。是 对吧？今年尤其咱比如说第一阶段输给福建，打了两个加时。这福建刚开始打比赛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啊，我们这个连庆祝的语言怎么发，就是发微博啊，包括发微信，连庆祝语言怎么发都编好了，就等着手指摁一下。 哎， 最后还得先改词儿。 是。这个是一点。另外有朋友也是编段子了，说这个焦指那天这转播嘛，说明明以为四节肯定很早就打卡下班了，没打加时，结果那个饭局都得推了。有朋友看编这段子了，说没想到是吧，连这么弱的队还想打加时啊。所以焦指您还是认为首钢队似乎这个整体上面还是有不稳定的可能性是吧？ 他怎么说呢，首钢队他历来以防守见长，他不会他攻击就比较弱。为什么就赢辽宁他得了99分，他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得七八十分的话，还不见得谁输谁赢呢， 是 对不对啊？所以他只要进攻打好了，他赢谁都没问题。现在主要是首钢不是看他的防守，是看他的进攻。他打福建这种就是说以攻击为主的队伍，因为福建他也不防守，我就是进攻， 是 啊，包括打同曦这种，我就是进攻，我也不防守，就是外面铁三分，然后下快攻，他反而不太好打。 是，所以说首钢队今天这场球啊，尽管实力对比上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但是能不能赢，还是那句老话，篮球也是圆的。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篮球评论员焦健焦指，咱们下回再说啊，焦指再见。 好，主持人再见，谢谢您， 再见。哎呦，这大家。好像大概率认为还是能赢。 我觉得这个同曦再赢不了，这就 这反差也太大了。上一场赢了辽宁队，尽管是有四个主力没上，那怎么着也赢了20分左右啊。 可不嘛。 然后打同曦，这你说要是能输了的话，那我觉得我是不是就应该跟我有关系吗？ 有关系。 要退出解说界吗？ 明天就要对你口诛笔伐了啊！别给自己这么多压力哈，咱们还是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比赛，无论对手是一支强队啊，还是一支强队啊。 哎，反正这个，这如果说真输同曦这队，赛后肯定球迷得赖解说 啊。你就是 不一定能赖到我头上， 立一个 flag， 你就直播 赖到那谁头上，就那谁头上有可能。 你今天你自己转吗？ 我今天跟刘潇一块转， 那我们就怪他。 哎，是，哎，咱们年度感谢大会也得感谢这个自己喜欢的球队。 嗯，是。 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快乐呀，各位说是不是啊？ 嗯，也得感谢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连线的这些嘉宾啊， 没错， 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点的输出。 哎，是跟我们聊起来了，有时候我们开个玩笑啊，是也挺配合的。 嗯嗯， 啊，包括前两天马老师是吧？哎，都是挺有意思的这嘉宾， 越说越来活，越说越生气。 哎，是希望他们把真性情都展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嗯、 这是。感谢的一个事儿啊， 嗯， 好，今天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向蒙康乐两个小时陪着各位年度的感谢大会，说说各位最想感谢的人吧，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天 FM 当中，欢迎各位进行互动交流，来刷新一下到目前为止节目进行了40分钟的点赞助力榜最新的情况。第一名1908，第二7117 QQ， 第三永远的儿媳妇，第四晨曦，第五9489，第六1717，第七32555 YY， 第八西霸和风霸，第九4178 PP， 第十孙东玲，第十一我在朝阳，第十二飞鱼。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给您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4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你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喂，这一周啊是2021年的最后一周。 是啊， 我们在这一周当中呢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总结盘点工作。 没错， 那今天呢这一周的第一天哈，我们就说感谢吧。 哎， 年度感谢大会，说说您最想感谢的人。 是，我又想到一个我想感谢的了。 嗯， 我要感谢这个各种网络上的商铺都很给力 啊！ 我发现我想买什么道具都能找着卖 的。你这是牛魔王吗？ 我这是魔兽世界里的，好像是 啊， 差不多少，跟牛魔王有一拼啊，带俩鸡叫的。突然发现这鸡叫能转弯儿啊，这有意思。 这是高兴的牛魔王，往下翻就是不高兴的牛魔王。 是啊，或者这个往回了的，这个就是什么？这连自己人都怼吗？ 对，往前就是怼别人， 哎， 往后就是怼自己人。嗨， 反正挺倔强的。这头盔大家在高清的视频当中都看到了。 哎，对，女生宿舍说真没见过这个头盔，这应该是你新得的吧？ 这个理论上我用过一次。 嗯， 就是因为太热了，这头盔 实在戴不住。 我戴了1分钟，脑袋上差点就冒汗了。 因为我们直播间哈，常年呢都是保持在一个。怎么说呢，人都说叫冬暖夏凉， 反季节的， 我们是反季节的，这一到冬天呢，我们这屋就待不住了哈。 是这边刚才有朋友说了，康乐你别 给自己挖坑啊，成功他说的也是。 嗯， 成功大哥太关心我了，说你 非常成功， 千万别说你要是这场比赛输了的话，这然后你就不解说了什么什么的。 嗯， 我那意思就是大概率赢我才敢这么说的呀。 哎，对对对 啊，就像世界杯当中国足跟巴西队打比赛， 嗯， 那我就敢赌，说国足要赢了的话，怎么怎么样？我这真敢赌， 嗯， 哎，不是，国足输了的话，那我敢赌， 因为大概率的事件 都是输嘛。 啊，巴西队赢了，那我敢赌。 嗯， 啊，所以这东西没办法呀。 哎，保林雷还说呢，说今天首钢如果输同曦，我觉得要扣解说的奖金，拿出来请我们吃饭。 哎呦，是吧？ 这可以吗？ 我奖金（括号）如果我奖金跟亚尼斯的工资卡关联了，那可以。 嗯，好吧。 是，啊，关键这个。要这说他的话，我估计林书豪肯定能帮我。 嗯， 林书豪是这么一个仗义的人，是吧？说，哎，康乐这钱我帮你出了。 哎，我来请大家吃饭， 是吧？林书豪前两天还给各位各种送礼物呢，给队友什么的， 嗯、 是吧？ 嗯， 我看到有抽着手表的，还有什么手机什么的，特别好。 是，但不管怎么样哈，这个我觉得今天用奖金拿出来请大家吃饭的概率呢，不是很大。 哎，真不是很大、 哎，大家可以惦记点别的了。 是，想请那就不给机会啊，同曦也不给我机会啊， 哎、 各位啊， 是 吧？ 是 是 是，咱下回面对什么广厦的时候再立这样的旗。 哎呦，那就不敢了，那就、哎、 那咱就说别的了 啊。是，哎，这边好几个马组成，这念什么字儿啊？这个、 嗯、 我这 普及一下吧。 是我这没有那么高的文化程度啊、 嗯、 这朋友说了太气人了啊！从5:07开始给我们金戈铁马点赞，点到现在结果猜怎么着，发现忘登录了， 没登录，合着这个贡献都错付了、 哎、啊，没事 没关系，他说今天第一天来，明天再点吧，没事没事，您点不点的倒是其次，最重要的呢就是和我们一块聊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聊天。 哎，这位新朋友啊，最好点，有可能就差您点那一下，我们就屈居第二位了。 哟、 啊，真的，您就是这个最后什么一根稻草啊，是吧？ 不是，这人怎么稻草呢？ 啊，不是稻草， 人可金贵了。 哎、是啊，我说这意思，您的点赞每一个点赞都很重要啊、 嗯。 啊，没关系，重新的登录一下，这个 A P P 的登录也非常的方便的啊。 嗯嗯，不着急不着急啊，聊天最重要，跟我们聊着吧。 哎，是 啊、还有这个1246W，他说我也得感谢我太太，在北京这个千万级别的大城市里，这么多的人群里选择了我。 哎呦， 哎呀，好浪漫哦！ 于千万年时间的荒野当中， 嗯、 千万人当中又遇见了唯一的你，没有早一刻，也没有晚一刻。哟，这是张爱玲老师的名作呀！ 在人海茫茫中，我遇见了你，你遇见了我。 哎，是。而且我多看了你一眼，你也没有认为我在骚扰你，这就要感谢啊，双方 一眼万年、啊、 对啊，你像比如说我有时候我要看谁一眼的话，人家在认为你骚扰我， 就瞪你一眼，瞪 啊，对啊、 嗯、 是，然后我一把口罩一摘下来，这马上眼神变了，哎呀，原来还可以处一下， 哎呦，就这么编排自己呢、 啊、结果呢我这边啊稍微往脸上抹一抹，这把淡妆给抹掉，人家说，哎，不行，你这看来底子还不行。 哎呦，你到底你什么个形象啊？还抹淡妆、 啊？我这突然给自己是戏精上身，我这叫啊，给自己演绎了一番、 嗯、 啊！所以我还要非常感谢的是什么呢？编剧，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年好多电视剧特别火， 嗯、 这两年的编剧给力啊，包括电影什么的，多给力啊！ 不是， 我这想不出来那么好的这个剧情。 哎呦，你想，你最近又看的关注哪部剧了呀？ 特别多剧啊，而且好多都是我重新再看一遍的。 嗯， 啊，老版的《红楼梦》我就又看了一遍。 哎，其实说到这个爱情啊，真的，我们要感谢的就是这个看不着、摸不着，但是它一定存在的缘分。 哎呦，是，啊，这缘分在我们传统文化古代讲究什么？月下老人， 嗯， 牵的红线， 嗯， 是吧？感谢这个吧，感谢您爱的人，他也同时爱您， 是的， 双向奔赴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哎 哎，我还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得非常感谢什么呢、 嗯？ 就是主教练看好一个队员了， 嗯，悉心栽培他，充分的信任他， 哎、而且队员呢也觉得哎这主教练挺好，互相的之间都惺惺相惜呀、啊， 相互成全。 你 说的这是水指导吗？ 这俩人的名都跟水有关系。 嗯， 是水庆霞指导和 王 双，跟水都有关系。 哎，是的，是的，这个王，你别说他们俩哈，你就分开来看嘛，不觉得合一块吧，还真的有那么点像呢， 连像。 哎，是的，我今天就看他俩这个合影了哈，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一家人。 哎，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指导啊，正在带领着中国女足在上海集结，备战下个月就要开始的亚洲杯了哈。 是， 所以非常的关键。2022年女足亚洲杯呢是1月20号在印度打响，那为了备战这个比赛呢，足协 已经提前公布了参加集训的34人大名单。 哎，是 落选东京奥运会的，像唐佳丽啊、沈梦雨都回归了。那结束这个集训结束之后呢，水指导会敲定最后出征的23人大名单，然后正式开启亚洲杯的征程。 哎， 相信这23人当中哈，铁定会有王霜的。 没错啊，尤其是一些之前不受重用的队员，那水指导这回来了是吧？有一些我看都已经受到重用了， 哎， 重新召回了国家队了。 是的， 也得说感谢了是吧？ 感谢感谢，不知道这个贾指导作何感想哈？ 啊， 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哎，是，啊，反正现在是水指导，我看着挺和谐的，跟这姑娘们的关系。 嗯， 哎，你别说女足， 这个，女生和女生之间吧，就可能更好沟通一些。 哎 哎，可能也有些话不用说的太直白，就明白对方想要什么了。 是， 嗯， 哎呀，这我怎么这么羡慕女生呢？ 嗯嗯， 总能跟女生之间沟通好，我总是啊容易踩雷。 来呀，小姐妹。 啊，不是，我一发什么， 加入我们的讨论呀。 我不行，我这一发什么呀，给这个女生啊，人家总容易说误会我。我说我情商不够啊，还 是 我太急切了？ 什么亲啊、亲爱的呀这些了。我跟你说，别和不熟悉的女生发这样的字 啊。啊，我还是因为我这人太热情、太实诚啊。我有啥亲窝子话往出掏啊？ 嗯， 我是跟李铁指导学的，看来不行啊，是吧？咱就有啥事还得慎一慎。 能和其他这个领导学一学吗？ 哎， 啊，比如说和雅尼斯学一学 啊，雅尼斯。哎呦，是 雅尼斯真好，夸别人像红酒。 对，哎，雅尼斯特别会聊天， 哎， 特别会唠嗑。 是的， 括号是赛后发布会对记者可会聊天了。 哎，这就是关键所在呀！面对记者会聊，才能显示出你的高情商。咱铁子哥亏不就亏在和记者那边没聊得明白吗？ 没错啊，所以也得感谢什么呢？啊，比如说情商的人，我认为感谢，好像小时候是父母培养了吧，应该算是。 这只是一小部分嘛，人说更多的还是看你后天人情世故的一种体会吧。 还是师傅领进门， 哎，对对对对对， 修行在隔人还是个人都行，是吧？ 个人个人啊。 哎，是，哎呦，这边阿昭说了，这雅尼斯夸刘小雨是红酒 啊，82年的拉菲。 哎呦，小雨这红酒 不敢喝呀，喝不起。 而且这个红酒啊，好像越沉越香。 只要保存的好 啊，保存的好， 真跟球员有点像哈， 保养的可好了， 保养的好。 我之前都已经给各位说了，好像朋友有些朋友没听过。疫情之前我去首钢现场看嘛，我就在这更衣室里，我跟他跟挺熟的。哎呀，刘小雨保养真好，迎面一看小伙，哎，那皮肤啊， 嗯， 说实话，刘小雨的巅峰时候的颜值。康乐，我本人也要退避三舍，避其锋芒一些。我可以这么来说啊，就是说，哎，皮肤保养的挺好，就跟厦门皮肤保养都差不多。 别 我就这么讲， 别跟我比。 哎，是 啊，这个首钢二帅刘小雨和方硕，你觉得谁帅？你就说吧，别怕得罪人。 翟小川，我跟你学，咱找一个是更加有内涵的帅 的， 是 的，是 的， 是的 啊，都有内涵啊，是都别得罪。 哎。是说到这个感谢哈，大家各自感谢的这个对象呢都不一样。变局说想感谢咱们金戈铁马，哎，特别是主持人，你们俩的付出，让我们得到了更多的信息、快乐、享受。谢谢了， 哎，谢谢谢谢啊，哎，咱俩还得感谢各位。 那必须 啊，没有各位这么捧场，没有天天这么有很多朋友逗我们俩玩儿， 嗯， 互相逗着好玩儿， 是的， 哎，开开心心俩小时就过去了，而且我们这个资讯也相当的丰富啊， 嗯， 啊，你包括今天我觉得有一个人是不是也得说感谢感谢啊，这个感谢一下国际足联历史与统计联合会。 哟，这是中国球员吗？ 是吴磊得感谢感谢，说这联合会，哎呦，还把吴磊给选进去了，这是评选的2021年的亚洲年度最佳阵容。吴磊哥一个中国队的入选了， 嗯， 你看， 嗯，这样算的话，哎，这个最佳阵容里边吴磊还有孙兴民呢， 对呀， 啊，哎，能够和他同场竞技也不错哈。 哎，是，还有日本队好几个呀，这久保建英、大破永野， 嗯， 这都是这有名有姓的了。 嗯 啊，他，哎，你看， 是的，希望有一天吴磊可以真的在赛场上和这些亚洲球星同场竞技哈。 哎，是，希望咱们以后再看这阵容时啊，最好 漫山遍野都是我们中国球员， 哎呦， 然后 那才好呢， 星崩的有几个星星点点，日本的韩国点缀点缀，那咱们实力有多强啊，是吧， 是的，也希望咱们有更多的球员呢都可以在海外联赛效力， 哎， 不光是去那儿学习哈，也能真的给人俱乐部做点贡献， 是啊，这边洗丫头说了，这不专业，这联合会啊，但是这个联合会最近好像总出镜， 嗯， 啊，评选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你可以说他不专业啊，但是呢，也有人认为他挺专业 的， 他 的存在感很强啊， 哎，是啊，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吧， 是的， 是， 9769还说感谢孩子的体育老师教了他前空翻、侧空翻、后手翻， 哎呦， 啊，还有毽子后手翻、毽子后空翻，这学期都完成了。您孩子是武林高手吗？哪门哪派？ 哎 哎，可以跟我们说说啊， 我想起我体育老师了，我体育老师不止体育好，文学能力还强呢， 数学也特别好 我体育老师那会儿真的一边让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热身时候抽查我们背课文， 嗯嗯 啊，岳阳楼记，后来我们都怀疑了，是我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提前他俩是不是商量好的呀， 啊，他俩是一对儿是不是， 哎，后来还真是他俩两口子，后来成为了 他们俩 我们学校的 携手来练你们， 哎，啊，没错，所以我们班当时成绩特别好，体育成绩也好，文化课成绩也好，双好啊， 哎呀，那你谢谢他了啊， 哎，是 是的，体育老师要感谢，其实我们各科的老师都要感谢， 没错， 因为有了他们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童年呢， 哎，是，这边还有变局说了，哎，这感谢我们是吧， 嗯， 感受到了您的感谢了，我们也回馈，嗯，反给你们感谢啊，各位互相感谢多好，咱氛围得拿捏住啊，是吧， 嗯， 相互感谢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真情流露，相互感谢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什么对未来美好的期许啊，各位， 嗯，是，孙东林说国足感谢吴磊，国安这边呢得感谢张玉宁， 哎呦，张玉宁可算是国安现在是最厉害的人物了， 嗯，都戴上了队长袖标， 哦，是啊，以至于有球迷说了，这张玉宁抓紧还得是留洋， 嗯， 实力够啊，小伙儿， 嗯 啊，但您说这个张玉宁一旦留洋了，国安前场又少一个这个核心球员了， 可是咱这个时候不能因为说这个自己球队的一些情况条件而限制人家的这个追求梦想的 对 自由之路吧， 哎，没错， 嗯， 啊，这个真得是高姿态， 嗯， 啊，现在就是中国球员留洋啊，我觉得业界统一的思想了，已经是就是鼓励他们去留洋， 是的，打开了开放了哈， 哎，是啊，所以啊，一旦说这个俱乐部对球员留洋抱以欢迎的姿态，那球员本身也是一种感谢吧， 嗯， 相互成全嘛，这事儿， 哎，是，还有卷书这朋友很有意思，他说感谢二位啊，我刚中了两次一元，恭喜您中了两元， 哎，啊，是您经常来包括经常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嗯， 就大概率都能小小的红包也能够抽到一二啊， 嗯嗯， 好，我们晚高峰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夏蒙康乐陪着各位说说年度的感谢大会，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预计夜间在晴空辐射的作用之下，气温将会快速下降，平原地区夜间的最低温度在-8度左右，山区会更低一些，昼夜温差大，请朋友们要注意做好保暖工作。

真好啊，是吧？捂热之后一脚踢下去，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好了，可以退下了啊。 哎，对，你就是自带电热毯嘛，是吧？ 是 的。哎，你看这边好多朋友也聊起这个话题啊，今天的感谢大会。林芳倩说了，她感谢外卖小哥逆行撞了她，然后替她去修车。 哟，这， 这个好像有点矛盾吧？ 有点矛盾啊，但是您最好也得提醒她哈， 对， 这个逆行非常非常危险的。 没错， 嗯，而且你看她给您修车，也耽误她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时间。 没错， 嗯， 应该感谢什么呢？哎呀，感谢没有什么出什么大的事情啊， 是 吧？谢天谢地， 感谢大家都安全平安。 哎，是。这边呢，白雨霏霏说了，这个刚才说给，先生那位啊，暖 被 窝 那个啊， 啊，说能不能考虑一下电褥子？ 哎，也对啊， 电热毯 不是人追求的就是这种情趣 啊 啊， 是 你都什么都仰仗着说这个物件给你加持了， 哎， 少了一些人和人之间的温暖。 哎，是，而且省电呀，是吧？ 主要是省电， 啊，可能家里边主要为了是省电这事儿。 哎，暖水袋考虑一下啊，其实。人说这话主要是为了秀恩爱，主要是为了撒狗粮， 哎，是，嗯，感谢各位秀恩爱啊， 嗯， 让我更加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啊， 怎么着， 哎，对未来有更多憧憬了，是吧？ 哎，那2022年是不是这事儿得提上日程了， 哎， 着重的去， 我必须得 上了，啊， 我得先养个小狗，嗯，我让小狗帮我暖被窝， 嗨，白说那么长时间了， 哎， 啊， 行，我听明白了各位啊， 嗯， 我这都入心了啊， 嗯， 哎，这边还有小强把后续都想到了，是您说的也是一定的道理啊，就是为了秀恩爱， 嗯， 但是我觉得呢，秀恩爱有的时候啊，也得注意一些火候，啊，别秀出了一些，啊，这，比如说在朋友圈里秀各种恩爱的话，啊，就有那些愿意找一些细节的人 挑刺儿的，啊， 哎，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我看过一些上热搜的，就是由于秀恩爱翻车了， 嗯， 啊，结果。秀出弦外之音来的都有， 哎，别，我们这儿秀恩爱就纯秀啊，我们纯羡慕， 哎，是我们这屋的都多么高智商的人，绝对都能够把握得住啊，是， 嗯，说谢谢啊，这个除了谢谢自己的先生啊，还有谢谢父母的， 哎， 养育之恩大于天呐， 哎呦，是，啊，还有朋友说这是谁啊，四铁歪五啊，全家一起帮我们点赞啊，哎呦， 哎呦， 谢谢您了，我真的看了好多位朋友，包括1908啊等等的，就是听我们节目觉得节目好告诉别人， 嗯， 啊，就是人际传播，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口耳相传， 嗯， 哎，这节目好等等等，这比什么广告都重要， 对，看见了， 哎， 四铁歪五， 谢谢各位了， 四个手机全家一块 钱，哎呦呦， 谢谢 您家也挺富裕的哈，四个手机， 嗯，还有说这个陌生人的帮助就是雪中送炭，要得感谢2021年曾经无私帮助过我的陌生人，谢谢了， 哎，没错，真的，这要说是您的亲人，比如父母啊，包括您的爱人帮您， 嗯， 但是觉得是情理当中的，有一朋友说毕竟有感情啊，不有血缘，但陌生人要帮你那就是情分， 嗯， 因为人家不帮你可能是也是一种本分啊，没有必要就所以谁就必须得帮谁啊，所以这个真的陌生人帮助了咱都得记在心里，所谓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各位， 是的啊，北京，哎， 厦门， 嗯， 上周厦门，哎，我那天渴的不行了，厦门胜了， 什么叫我剩了呀，我给你剩的， 特意给我留了一点水哎，我一喝完之后就是感谢厦门啊，我想下回什么时候厦门，我这得涌泉相报啊， 给我买一箱水， 不是 放我办公室， 我没那么大方，等下回什么时候这个下暴雨天了，我通知厦门，说厦门今天下暴雨，你是感受， 你张着嘴 感受，不是我借你把雨伞行了吧，涌泉相报， 哦，嗨，我以为你让我出去张着嘴 啊，没，那我没那么坏， 喝回来啊， 没那么坏， 我借你的水我自己喝回来， 哎，是 啊，永远的儿媳妇说感谢我的婆婆，从我进医院就带着我，让我心里很暖， 哎呦， 嗯， 哎，他这是说进医院还是说进家，这门啊是一个门吗， 我看不太清楚， 对呀， 啊，但我理解他的意思， 进了他家大门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是吧、 啊？有可能，有可能。 哎，进了他家门之后，对他特别好 啊。人说这个婆媳 关系、啊、跟亲妈一样 啊，是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关系。但是这个问题在永远的儿媳妇儿和她婆婆之间完全不存在。 哎呦，解决了，真厉害！ 是的， 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人间自有真爱在呀、啊。 哎，是这边好多朋友也说了，咱们一会儿是不是还要连线的环节啊？没错，6:30，将会为您连线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跟我们好好说说山东泰山夺冠了，这含金量啊，包括，哎，人家怎么就夺冠了？人俱乐部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吸收的一些营养啊？ 我们要不要好好学？那下个赛季是不是得再安排安排？ 哎，说，我看有球迷讨论说，按照现在这个感觉，好像下赛季还是泰山和海港俩队主要争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四大皆空吗？ 哎呀，这肯定不希望这样了。 就是，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呢啊。 哎，是。 稍后我们听一听天英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把目光转向 WCBA 的赛场，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给中国女子篮球多一些的支持和关注哈。昨天开展的这个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呢，内蒙古队95-50大胜山西，上海84-71逆转山东，所以取胜之后的这两支球队再加上之前杀入半决赛的四川和江苏，那么这个赛季 WCBA 四强球队就已经诞生了。随之而来的半决赛对阵情况呢是这样的，四川队将会面对江苏，内蒙古届时对阵上海。 哎，是这个啊，反正很多朋友也都预测到了、 哎、 大概率 有内蒙古得有四川。 对呀、 啊、赛季花了那么多钱投入哈。 哎，是这俩队，哎，就是得看一看啊，谁是最厉害的 啊？ 都是国家队的。 哎，这里边好多以前咱北京首钢的呢。 啊，没错，邵婷、高颂、啊，这都是我们以前的球员，都获得过，为北京队获得过 WCBA 的总冠军。 是的，哎，接下来再看看老马吧。 哎呦，老 马 怎么样？ 最近的事儿也挺多哟。 是， 哎，这不，北京电视台宣布马布里将会参加北京卫视跨年晚会。马布里呢也会参与其中啊，他在自己的微博当中也已经转发了，会参加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春晚。除了老马之外，还有像这个贾乃亮、蔡徐坤等等知名的艺人也会出现在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当中。 哎呦， 那现在呢，老马正在长春带领着北控征战这个 CBA 第二阶段的比赛。根据赛程安排，12月31号的晚间，北控将会面对四川队。 是。另外也关注到的是啊，一些国际足坛的事儿啊，大家也说了，这不英超这边还继续呢。没错，尽管疫情比较严重，但是英超的第19轮早些时候展开了一场焦点战，阿森纳客场5-0大胜诺维奇，萨卡、梅开二度、拉卡泽特传射建功，蒂尔尼和洛维也是取得了进球，阿森纳队联赛4连胜啊。哎呦，阿森纳最近呢好像状态是有所回升啊，阿森纳球迷是要谢天谢地了，说还是千万别拉胯了哈。 不是，这个好像每个赛季兵工厂都会有那么几场球有点起死回生的感觉。 哎 啊，但是就得保持住这个状态 啊，还得有几场球、得像让人当成是冰棍一般、是吧？兵工厂另外一个冰，那个是冰棍，那个 啊 是各种，哎呀，赶紧拿过来，是不是解解渴？这个。都成为别人解渴之物了啊！所以阿森纳球迷这屋有谁举举手？最近的感受怎么样啊？ 好像咱们家里人阿森纳的球迷挺多的 啊，包括咱们嘉宾严强， 严大味儿， 哎，是就是阿森纳的球迷， 最近也不怎么听他提阿森纳了， 是可能人家都释怀了吧？哎，会不会转变这个心头所爱？好像不太会吧？ 爱曼联为了 C 罗， 哎呦，感觉 不能够， 真是。感觉不太会啊，这是吧、这一下子改变自己的喜好啊。你包括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支球队热刺队，3-0战胜了水晶宫，凯恩和孙兴民是取得进球，卢卡斯一球两个助攻的表现，另外扎哈是被罚掉了。孙兴民今年呢、 真是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不光是今年，人上个赛季也很强啊。 哎， 每每看到这个关于他的消息哈，就让人忍不住的羡慕啊。 是啊，孙兴民在今年的统计当中为热刺队主场打进11个进球，主场王。放眼整个的英超的比赛啊，他在今年主场进球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是谁啊？费尔南德斯还有瓦尔迪，他俩打进10个球。那这个赛季呢，孙兴民状态太好了，出场21次，打进9球，助攻3球，是热刺目前的队内最佳射手。所以有的朋友还说了，哎，亚洲的这个 最顶流的球星、 嗯、 现在我认为已经不足以形容孙兴民了，已经人家也跨越到了国际级的球星这个范围当中了。 是的，你要说这个英超顶级球星里面他都能够排上行了， 没错、 嗯 啊、包括他那个、大步流星那感觉，哎，这个带球真快呀、啊、是吧、 哎、 速度，而且最后抽那一脚、 就是、对， 你说他怎么不， 就人家这个跑动什么热图啊也都是跑动路线，可是人就是临门一脚、 啊、是啊， 在那个点儿上， 你说他咋不吐饼啊， 这是不是吴磊也得学习学习琢磨琢磨呢，看看人家这个比赛录像什么的。 哎，是，当然人家孙兴民他爸爸说了，哎呀，我们家兴民 啊、 嗯， 我培养他也不容易啊。 我们从小就培养他射门啊，那功夫都下在从小了。 嗯， 啊，你就想说，啊，这表现，感谢感谢现在的教练吗？能培养出这水平吗？ 嗯、 不是说这两年练出来的。孙兴民最应该感谢他小时候的教练员，基本功扎实啊，各位。 嗯，是培养出来一名这个顶级球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所有球员都是光靠天赋的哈。 哎，是 这个天赋级的球员有，但是太少太少了。 没错，英超还有一场，曼城6-3战胜了莱斯特城啊、这比分打得挺写意的，俩队加一块进了9个球，而曼城主场获胜之后拿下了英超的9连胜啊。 嗯，是，这是国际足球方面为您带来的消息。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冬奥会的赛场当中吧。冬奥会马上就要来了，那么在冬奥赛场当中您最想看到谁啊？这两天我们不是总说这个羽生4周半跳嘛，阿克塞尔4周半跳，哎呦，好多朋友都在说想看羽生结弦在北京冬奥会赛场当中的表现，是不是也能够实现真正的4周半啊？对此呢，他自己也说了，说非常期待在北京可以完成一次真正的4周半跳，并且争取3连冠。 哎呦， 平昌冬奥会的亚军于野昌磨，还有本赛季国际滑联大奖赛当中获得2站冠军的剑山优真，分别获得了这一次全日锦标赛男单亚军和季军，同样也得到了。下个月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资格。 哎，是啊，这个我关注到了羽生结弦啊，他练这真的有难度，4周的这个叫4A 是吧？ 4A， 你看 4周半， 真正的所谓的这个4周半跳了，好像最新的一个消息，他最近练了10次， 嗯。 好像都失败了， 对，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的。 哎， 这个因为在男子运动员当中哈，这个4周跳是几乎没有人可以去完成的， 所以这个我理解啊，他就是有一定概率的，会不会比如来冬奥会了最关键比赛赌这一下， 嗯， 啊，他如果真赌成功了，那他当时就得哎呀谢谢了，我这就是赌成功了。 不是，人家背后也有过千百万次的旋转呢，跳跃 是啊。人家不闭着眼是吧？ 对，人家不用闭着眼，也许也闭着眼哈，但是肯定是经历过无数次摔倒爬起来不停的旋转才能够完成的。 没错，所以我们还有一件事必须要感谢什么、 嗯、 感谢自己， 嗯， 遇到困难了 没有放弃， 继续的站起来，跌倒在哪儿跌倒 就在哪儿，别躺着， 爬起来。 是的、 不只是爬起来，还得小跑， 嗯， 还得大跳呢。 是的、 千万别让困难小看了你啊，否则困难就是变本加厉过来。哎，这是有时候生活特别的奇妙啊、 嗯、 各位。 所以人家就说这个为什么体育充满了魅力哈，就是这个体育赛场当中它真的是就是人生的一些浓缩和特写。 没错， 通过体育赛场，通过这个运动员的努力表现，也看到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那种不懈奋斗的这种努力拼搏的精神。 哎，说的对、嗯、体育最最彰显的就是所谓的人性啊、 嗯、 这种人性在体育比赛当中血脉喷张，最真实纯粹的一点都能够展现出来，所以这么多人爱体育是有巨大的原因的。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北京冬奥会离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近了，今天应该是倒计时39天了哈。 是的。 那最近呢，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城市志愿者培训工作也正式启动了。城市志愿者指挥部组织800多名城市志愿者服务工作负责人和志愿者骨干进行培训，全方位的提升能力水平。那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呢，城市志愿者将在全市758个点位开展志愿服务，总规模达到20万人次。那这些城市志愿者当中呢，有不少人参与过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志愿服务，志愿者的热情也将会再一次被点燃。 哎呀，真好、 啊！我们也要感谢这些燃烧的雪花，就是志愿者们啊。 没错，感谢他们的默默的奉献啊。 嗯， 这边大家晚高峰五点到七点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的晚高峰节目《金戈铁马》，夏蒙康乐陪伴各位两个小时。今天年度的感谢大会，各位说说最想感谢的人吧。这边1908说他是利物浦球迷啊，意思说是要感谢利物浦俱乐部嘛。啊，他说看英超就是从利物浦开始的。啊，1908，我算一下，哎呦，1908应该看的是80几年那会儿利物浦队了。 嗯， 那应该也算是那会儿利物浦的一个很鼎盛的时期了。 嗯， 然后后来啊，经过各种各样的蛰伏，2000年左右开始逐渐的好起来了。啊，到最近的2-3年又成为了一个顶流的球队了啊。 嗯， 是 就能够长时间的去关注一支球队，看着他在这个联赛当中起起伏伏啊，我觉得这样的球迷真的好长情啊。 哎，是我就是小时候就听过利物浦这个队， 嗯， 我一听这个什么谱，好像我们那会儿啊，不是 特靠谱啊。 哎，我记得就我们家说那边说，有个村子叫什么同二普 啊， 我就想什么利物浦，这是又是哪个村哪个普子球队呀？ 啊， 然后说有可能啊，这都是有关系的，这各个喜欢的球队不一样啊，有的还喜欢曼联，说曼联这是，哎呦，曼联是哪个这？所谓哪个村的什么的？我看有朋友就互相之间调侃啊，挺好玩的。 这曼城可不是小城市了，这算是英国一个较大的城市了。 哎，是 啊， 好像就有个队叫什么霍村儿，我这开玩笑，相互之间球迷开玩笑， 嗯 啊，都是特别的亲切。所以说，通过1908这个，我能想象到，就是很多看球，包括喜欢体育的朋友啊，他会对某一个球队非常的感谢， 嗯 啊，因为比如说我就非常感谢的一个球员齐达内。在我特别爱看球那会儿，青葱少年的时刻，能感受到了足球最纯粹的一种美感，啊，当然要感谢齐达内了。 嗯，是，哎，说到这个球队和球员哈，如果说这个球队呢，它经过岁月长河里边的这个洗涤哈，可能也改过名字，可能也换过球队的风格，那是不是还有球迷会一直追随下去呢？ 哎呦，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球迷，我觉得也挺值得感谢、值得敬佩的哈。 是啊，就是肯定也有掉队的， 几十年如一日的喜爱着， 是啊， 也不容易 啊。这就像是爱情一样， 哎呦， 长情，什么是最长情的事儿？ 嗯，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啊。 无论你曾经改变过什么样的风格，变成过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模样哈，我都一直陪伴着你， 没错， 爱着你。 哎，是啊，这个就是球迷，我看尤其是，一些欧洲足球啊，可能一家三代的都喜欢某一个球队， 嗯， 而那个球队呢，啊，这甚至乙级联赛都达不到那水平很低的啊，但一直是支持，一直喜欢。啊，这个就是对于体育的一种非常纯粹的喜欢。 哎， 还有这边大家分享各种电影啊， 看见了， 哎呦，这都是有年代感的电影了， 是的，是好多我都没有看过。 哎，是， 嗯， 啊，也要感谢啊各个艺术家说拍出各种好看的电影，丰富我们大众的这个文化生活呀，是吧？ 嗯， 啊，你看电影的事，今天咱好像有关电影的，电影这贺岁档怎么样啊？最近的这个票房啊。啊，这元旦和春节档一般都叫是贺岁档。 贺岁档，哎，一到了这个时候哈，年终岁末的时候，这个好电影或者贺岁片呢，都扎堆的就出现了。这个时候也是大家最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么一个时间，啊， 没错。 给大家看一看吧，最近上映的很多电影呢，都开启了今年贺岁档的电影序幕。那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中国电影市场贺岁档总票房是19.82亿元。 哎， 这里边也有不少好电影哈。有其中近期上映的电影《误杀二》，只上映了10天就以超过7亿元的票房领跑贺岁档。另外还有同样于12月17号上映的动画片《雄狮少年》，也是占据了各大购票平台的口碑榜首。另外呢，2022年春节档已经有超过10部电影定档了，包括《狙击手》《奇迹四海》《超能一家人》《我心飞扬》《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哈，《戏如人生》《唐刀记》等等，还有针对儿童市场的《熊出没》《重返地球》动画电影在春节档上映，也有望向2021年春节档的电影票房记录去进行一个冲击。 哎，是， 哎，电影确实好，电影确实挺多的，尤其《误杀二》啊，我最近听到很多朋友都在给我安利这部电影 啊。是啊，就是第一部的话票房非常好， 是的，第二部据说比他这个原来那个版本哈 要更好，因为重新进行了一个改编编排， 哎，是 利益更深 啊、反正好不好，大家最好去感兴趣啊， 多多捧场吧， 哎，去看一看啊。当然，有朋友也说了，就爱看老电影。啊，这发了好多呀、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等等等等的 桥 啊，是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哎呦，这我都没看过的，是、啊、这 我 这要能看过，我太服我自己了。 你要是这都看过的话，你要么就是、 我这是穿越的嘛， 你要么就是改了年龄 啊，或者说我就专门研究电影的，那有可能、 哎、电影爱好者。 哎，是这边 Escape 也说了，这个这电影都很老，电影都很有味道， 哎、 确实 是， 哎。 新电影吧，就是现在有一些电影就拍的也非常的好， 哎，是，反正我是觉得呀，不管你是老电影还是新电影，一定要投入心血才行。比如说什么叫心血，就是投入到一个电影的时间，就不一定说这个电影投资有多少，投资大的不代表他投的心血就多，因为投资很有可能说比如请了一堆 流量 明星 都给他们挣了去了 啊，对呀、啊，这什么片酬特别高的话、嗯，然后编剧结果没分上多少钱，写了一个特烂的剧本，也有很多那样的情况， 嗯， 啊，所以看一个剧好不好，演员是一方面，编剧特别重要。 哎呀，是的，所以在今天也要感谢那些曾经给我们带去过感动的好电影。 哎，是这边黑暗需要光明，他最想感谢的是给他机会的人， 哦、 太重要了 呀， 对呀、啊，给机会了，而且您还能够把握得住。这个是最给力的一件事儿了、啊。 嗯，人说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说明他一直都在时刻准备着。 哎，是真好。时刻准备着的人，虽然咱不准备着在天上掉馅饼接着啊，但是机会到来的时候，咱们当仁不让，就把它给捏住了， 哎、 是吧？ 就 别 走 了， 就留在我身边吧。 来吧。你看乐一九他也是说了关于这个电影的事儿啊。哎呀，大家一提老电影，怎么说？小小强他说了，有一些黑白电视机里边放的电影，他小时候都看过老电影啊，确实，在黑白电视机里放那感觉质感，哎呦，就好像是在唱片机里边放的一些老的音乐那感觉一样的， 黑胶唱片那种年代感哈。 哎，是的，当然这边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咱们今天话题说有一首歌是不是得有啊？啊，是迷弟提到的，说是谢谢你的爱1999 啊，是 今天不是感谢大会吗？ 之前不是也提到了这个谢霆锋吗？ 哎， 这歌不就他唱的吗？ 哎，我还得小小的感谢谢霆锋啥呢？谢霆锋吧，他特别爱做菜。 哎，他其实就在我们对面上班 啊。对，我们对面那楼里边有一个他的那个餐厅，据说有同事还碰到过， 我就看见过。 哎呦，是吧？ 他那做饭呢？ 哎，别说现在颜值还仍然在线。 我看了一会儿他做饭啊，其实饭做的怎么样不知道，就是确实颜值非常在线 啊。对啊，谢霆锋也是一个当年在他颜值巅峰时刻是让我在这方面闻风而逃之人了。哎，我这 要你闻风而逃的人还蛮多的哟。 啊，是，我想说什么，就是谢霆锋还做饭，而且呢，哎，特别好什么？他跟网友交流的时候啊，我发现应该都是自己回复的， 嗯， 特别认真， 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别人问他说，哎，这个怎么能把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把这个烧鸡做得更入味儿， 嗯， 他写一堆，比如说你得怎么多加点什么料啊，等等等等的。哎，我前两天研究一个菜。从他的回复当中得到灵感了，所以小小的感谢一下，挺好的，没事做菜， 真的。 哎，你说怪不得是， 你以后可以出去说我这做菜的手艺师承谢霆锋。 哎呦，这反正谢霆锋做菜多大的一个优点，男生会做菜，怪不得那谁喜欢他。 哎，八卦了，八卦了啊！ 怪不得。那谁谁谁也挺喜欢他的， 是 吧？是 的，但是他的歌也很好，在他更为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歌坛上给我们带来过一些感动，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 没错，谢谢你的爱1999。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被后悔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了解的人最可悲，都有罪，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 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哎呀，夏萌，刚才你偷偷在哼唱，有故事，夏萌， 太有故事了。 你听这歌手肯定有故事， 太有故事了。因为我初二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谢霆锋，为此呢，就把中午吃饭的钱都拿去买了谢霆锋的 CD。 哎呀， 被我妈知道了，我妈就说：“这个什么这个。”那会儿还没有非主流这样的词儿啊 啊，他头发挺酷的， 对吧？对对对对，但是我妈就非常看不上，就说这什么呀？ 啊，是，然后后来看上说以后就找女婿就找这样的是吧？ 啊，就也非常感谢谢霆锋在我这个少年时期给我带去了很多很多的感动啊！ 哎，是，而且这首歌啊啊，他唱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快意情仇的感觉， 嗯， 比如说俩人分手了。别黏黏糊糊磨磨唧唧 的 互相伤害， 我感谢你曾经给我带来的感动。 对呀，不在乎天长地久，而 在乎曾经拥有， 多好啊。 是的， 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结婚爱你有几分，别问再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 哎，你看歌词多好啊，就感谢那意思 啊， 你伤害我感谢你，你给我带来了经验，给我带来了成长，说太对了。 是的，我也看见大家就在聊啊， 哎， 就说我也看不上他，但他估计也看不上我 啊。是， 哎呀 啊，反正说后来据说有一个怎么跟闹肚子有关系的 药吗？ 啊，是， 嗯， 也是那会儿蹭人热度，属于 那不是叫谢丽婷？谢丽婷吗？ 有一个也叫谢霆锋 啊，是吗？ 对，后来让人蹭人热度的 啊，不好不好啊 啊，对呀，啊，这边。嗯，西坝和风爸说这首歌让想起当年的足球那边的辽小虎， 嗯 啊，说从那时候看球，感谢那个年代美好的记忆啊，那会儿的足球确实有很多惊艳的人物啊。 哎呀，这时光一带就给我们带到了这个2000年初左右吧，那个时候了啊。 哎，是 啊，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觉得康乐乐还跟我说呢，说这时间过得特别快哈。 是， 想当初2002年在五里河体育场，中国足球创造了历史奇迹的时候，就感觉那一瞬间近在咫尺。 哎，是， 时光荏苒，一晃就晃到了，马上就要到2022年了啊。 没错呀，我印象特别深，我小时候那个啊九几年那会儿，觉得说那个2002年有个世界杯。感觉说2002年好遥远的事儿 啊！ 你看， 是的， 时间过得真快啊！ 对，现在我们想在复刻当年的那种激情，好像，哎呀，离五里河的那种感动越来越远了。 哎，是，但没有办法，人生就是这样，时光不可能会倒流， 嗯， 也不可能会重现。我们现在收获的是，像1908说啊，他说他喜欢的是有沧桑感的人啊，比如说我们收获了沧桑。就不可能再有曾经的那种青春了。 嗯嗯嗯， 这都是一个很公平的事儿。 哎呦哎呦，狮子说饭上桌了，也该上天鹰了。哎呦，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少年梦哈。 哎， 一下忘了还有天鹰在等着我们呢。 啊，是天鹰，我们上天鹰这道硬菜啊。 嗯嗯， 马上来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鹰。天鹰你好。 哎，那个康乐好，然后主持人好， 哎， 大萌好。 哎，嗯，天鹰哥哥你好。 哎， 是。天鹰，咱们今天是年度的感谢大会啊，也是刚才有朋友也说了，也是感谢各位这个评论员一年以来的精彩点评啊。天鹰，这今天感谢大会，咱们一会儿再聊足球啊啊，你觉得你今年有哪一方面非常想要感谢感谢呢？ 我觉得今天就是今年哈，我觉得应该感谢就是好多的咱们的球迷朋友们，这是我今年感触特别特别深的一个。因为说今年你看就是国安队的成绩也不太好嘛，然后也牵动了好多好多那个球迷的这种情感，就在我上一次的那次直播当中可能情绪有点爆发哈，然后后来就是铺天盖地的好多好多咱们国安球迷， 嗯， 就是在微博直播里面啊，还有给我发私信呢，啊，就安慰我，你知道吧。哎呦，我当然觉得特别感动，尽管好多人大家可能只是在网上见过，就真实的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这几年以来啊，就觉得跟咱们的球迷们一起处的真是感觉像一家人一样哈，啊，最起码我觉得像什么，像一个战壕里的兄弟们一样，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姐妹们一样。 就这种感情还是挺深的。 嗯，是啊，有这样的一个感恩之心、感谢之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相互之间这，我认为这个相处啊，没事儿，我认为这不叫所谓的什么客套客套，而是一个发自内心、真正的相互，哎呀，谢谢、感谢。照顾我这一年啊，等等等等的，这个真的，尤其我认为俱乐部跟球迷之间的关系，应该有这样所谓的一个感谢的这种心，这个很重要，确实啊。当然，天津还有好多朋友都关心到了，说这个山东泰山队终于是不出意料之外的夺得了今年的中超的联赛冠军啊。天津，你觉得泰山队这个夺冠对其他俱乐部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启发性的这种意义呀？ 啊。因为昨天啊，我们也看到了泰山队夺冠以后，就是我朋友圈当中啊，好多那个山东的球迷啊，好多山东的记者啊，好多那个泰山俱乐部的人啊，大家都在这种欢呼庆祝哈。我特别的感同身受，就是你能知道，比如说你家乡的球队啊，你热爱的球队啊，夺冠了，这种激动的心情，跟2009年国安夺冠，2012年首钢夺冠，那种感情是一样的，对吧？我特别能理解，特别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呢，就是我不感觉到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他不是我热爱的这个球队夺冠了、就是人家夺冠了，我们只能说，对于国安来讲，就是看到山东队夺冠，只能说向人家学习，另外在人家身上要找到很多值得我们就是说下一步要前进的东西。但你说咱们是不是跟他们一样啊欢呼庆祝？没有，那肯定没有。 嗯，是，当然从他这个山东队整体这样的一个运行等等，我看到有好多记者都从这方面发表各种各样的观点啊，认为他有就这个队夺冠他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铁英，你认为他这个夺冠有几大原因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啊，逐渐的有一点，就是原来吧，有很长一段时间，最早的中国职业化是这种都是国企在办这个足球嘛，办了很多年，慢慢的呢，头几年开始很多这种私企在办。现在从这个趋势上看，今年就是争夺最激烈的两个球队嘛，山东跟上港，其实就是两个就是国企球队在打。应该说啊，就是未来一个趋势，我们会看到，就是最稳定的球队，就是发展最平稳的球队，起伏最小的球队，应该还是有这种国企背景的球队，可能未来是一定的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这种私企的这种球队啊，这种房地产的老板的球队啊，可能会越来越少，可能会逐渐的在中超这个舞台上竞争力越来越低，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二个，你会发现山东队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稳，非常稳。无论你江湖风吹草动，山东队自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模式、发展模式，对吧？就是从来不拖欠工资、不欠薪。然后呢，另外呢，这个球队呢非常重视自己的这个青少年队员的培养。你看他今年这个俱乐部当中2/3的这种球员都是他们本土的青训的出来的，其实给大家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就这么打出来的球队，就是他可能你说山东队培养出来的这些队员有可能在山东队自己这儿打不上主力，但是就是不断的筛选出这种尖子队员，就最好的这些队员留在山东队，其他的球员可能去别的地方，积累下来之后，沉淀下来的这种力量、板凳的厚度，几年下来、十年下来，这种厚度就不是别的球队能跟他去竞争的了。 嗯，是， 我是这个压，就是优势会非常非常大了。 哎，天人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这边有朋友问天人问题，前进吧，王厚军这位朋友他说，以目前国安的阵容，本土教练他说就够了。别耽误比利奇前途，说这阵容能给带到争冠组就算完成任务了。天生给点评点评这位朋友的观点，你认可吗？ 嗯，我觉得国安队就本土阵容来讲，我们的本土阵容，我认为啊，争冠肯定没有戏，就是本土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国安本土至少是联赛前4的水平，现在国安队打到今天这个程度，我认为跟教练的关系不大。我认为比利奇说不上是一个顶级教练，但比利奇就现在来讲是一个合格的教练。比利奇给国安进行的改造，在被动之下的改造，其实是看到一点成功的地方了、比如说打国际潮流的352，比如说打这种前场的紧逼这种战术，比如说提高进攻的速度，提高转移的速度，都隐隐约约做到了。但是我们要客观的说，第一，这个赛季国安的外援大幅度的下降，超级外援全走了；第二，这个赛季无论是第几个阶段，国安队的状态都不好，国安队球员的状态都不好。球员普遍打得不兴奋，大家可能都知道哈，咱们球迷可能说我是特别护犊子的一个人，是吧？ 但是大家可能头几年都会知道我，我可能也是对国安队一旦有问题的时候也是批评的最狠的人。我认为现在这个国安队在几个阶段以来踢的都不好，球员的状态都不好，体能情况都不好，球员打的都不兴奋。我们输给恒大不奇怪，为什么？因为恒大就是比你跑得多，比你对抗凶狠。0-5那场比赛输的也是这样，人家比你跑得多，比你对抗凶狠，他就会赢你。你不兴奋，你怎么跟别人打？我认为比利奇要不要？我说比利奇的水平，我们认为，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可以满足要求，不算特别好，但是责任不在他。未来国安队要什么样的教练？我个人感觉，坚定不移的走外籍主教练，坚定不移的请洋帅，就比利奇这个水平的教练就够了。你让他干3年，干5年，不要总去质疑他，让他去改造，让他去做。你今天把国安能带到西布罗的水平呢，也可以了。那你也打遍亚洲无敌手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不是外教水平不够，是我们自己的球队的实力、球队的状态、球员的球头欲望不够。但是一定中国足球一定要坚定不移的走两个路：第一，我觉得要请洋帅；第二个，球员要走出去。 是。好，天鹰这一时段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观点，感谢天鹰在这一时段来支持我们节目啊！这今年，尤其是感谢大会啊，这天鹰好像，我给你稍微统计统计，你今年应该跟我们金戈铁马连线应该是最多的嘉宾，哎呦，得感谢一下了啊！ 我要谢谢咱们那个电台啊，2006年开始十几年的感情， 哎呦 是 家人。哎呦，那咱老夫老妻了，那不用客气了，天鹰，咱们别客气了，各位好，天鹰，咱们。好， 我永远爱大家。 哎呦，谢谢了，我们也爱你啊，天鹰。咱们下回继续聊啊。 谢谢兄弟。 哎，再见。 哎，拜拜。哎，拜拜。 你看这， 你想跟他当夫妻，他只想拿你当兄弟。 哎呦，是吧？我们俩在足球方面， 开玩笑的。 哎，我们俩在足球方面，别说还真有很多观点非常的相同。 怎么着？你也是国安的大护法之一。 我这虽然没到达那个程度啊，但是比如说在一些国际足球啊等等这个领域上面，天鹰他有很多这个见解，因为之前我在夜话当中总跟他聊来聊去的啊，确实有独到的见地啊，的确这是我们节目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嘉宾啊，所以今天不只要感谢天鹰这一年来对我们节目大力的支持，所有的嘉宾咱们今天都感谢各位了。 是的，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经常会去聊到的嘉宾还挺多的，有一些呢也确确实实是咱们体育广播的一些老朋友、老兄弟、老伙伴了。从0几年就开始进行合作，相互一直一路风雨走来那么多年，真的就如同家人一样的亲切。 哎，是啊，包括我们体育广播培养出很多的评论员、解说员，以前没出名都够在我们这屋节目里边一点点培养出来了，然后很多熟悉的我就不点名了，大家基本都在我们这屋曾经说过。 哎呦， 哎，所以我准备未来再培养几个。哎， 好嘞好嘞好嘞， 我培养几个我们听众朋友没说完呢 啊， 我们评论员呢，人家这么高水平还用我培养啊，是吧？ 其实听众也是高水平的，高水平的听众。 哎， 只不过呢，这个听众和这个嘉宾相比呢，就少了一个能够发声的这么一个渠道。 是， 咱以后也可以开通一些功能哈。 没错， 也在节目里边听一听咱们亲爱的们的声音。 哎，是我主要还想把我自己的水平再拔一拔。 嗯嗯嗯， 教学相长嘛，咱们互相拔一拔各自的这个水平。 是的， 是都高手了，变成了、是吧？ 水滴无形说，我得感谢我的平台、 哎、 今年我收获了职业之巅。哇 哇， 您这是什么平台？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平台真的很重要 啊、 真的啊，您有好的平台，您的发声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事儿都成倍的这个效应来增长。 嗯 啊，珍惜自己的平台。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千万别骄傲，我觉得您未来继续努力的话还会突破现在的一个成就的啊。 嗯， 别给自己设定一个界限，让自己永无止境的去追求人生的目标。哎呦，没准儿是吧？您以后成为什么风云人物了，那得到我们这屋来专访一下了。 是的，哎，也可以把您现在正身处的平台也给我们显摆显摆， 哎， 让我们长长见识啊！ 啊，对呀、啊，看什么大平台啊、是吧？我们俩都挺惦记您的。 哎，奥斯卡迷弟也说，森宝生大爷也是家里人，没错没错，那都是大爷了，那肯定是家里人啊。 那是肯定的了。孙老师昨天在我们已经连过了啊。 嗯、 好，我们 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两个小时，厦门康乐陪伴各位。今天年度的感谢大会，各位都说说想要感谢的是谁。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咱们各位继续的聊回来啊。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3, 2, 1,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4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周了，最后一个周一了哈。那在今天呢，我们主题就是感谢，说一说今年最想感谢的人。 哎，这边大家点赞，我得感谢感谢了。 哎， 今天好像要破纪录的感觉，已经超过了359,000。点赞助力榜现在排名第一的是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晨曦，第五1717，第六7117QQ， 第八飞宇，哎，不是第七飞宇啊，第八我在朝阳，第九3255YY，第十西霸和风霸，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这边有位新朋友0972悠悠说了，感谢帮我的所有人。哎呦，那人挺多的， 嗯， 肯定有很多，好像是帮助别人，有的不愿意留名， 嗯， 啊，或者比如在您背后顺手推舟，就帮您一下， 顺手推人，把他给推出去了一下。 对呀，啊，您可能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心怀感激、感谢之情，这是一个好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情愫啊。 哎，另眼看世界也说了，我得感谢托尼老师啊，每次都能把显得特别颓废的我带回啊，带到这个爷青回的时代， 年轻了 啊， 真好。 是的，这真的感谢他的造型师， 办卡了吗？ 了解他， 让您办卡了吗？ 办卡了解一下， 主动 办卡了解一下，肯定办了 啊。是这么好的， 回回都找那个 Tony 老师 啊，回头客了是吧？哎，这个真的，哎，我最讨厌什么就是，剪的不咋地，非得让我办卡。 哎，这话还挺多 啊。我这人还有一个这什么比较倔， 嗯。 逆反心理很强， 哎，我也有， 我就不办。 你越让我干嘛，我越不想干嘛。 哎， 你要是不说这事儿吧，我没准觉得哟，这不错嘛。 哎， 我得办张卡。 是， 啊， 所以千万咱俩这 发型师别听我们节目 啊， 摸准咱俩心里，下回说康乐 就想给咱俩推荐东西的， 千万、你千万别来我们这办卡。那我可能反而说 不行， 我必须得办。 从要我办到我要办。 哎，是。 还有这个，哎呀，大脚星叔叔也给我们秀了一下两分钟清炒人参果来了。这不是西芹炒百合炒 百合 啊、 这不是人参果， 他管叫人参果 啊。人参果不是唐僧吃那人参果 吗？是的，小娃娃啊。 宝林磊这老朋友他说了，他认为，这首钢队上一场比赛谁最值得表扬？他说雷蒙啊，他的本家，哎呀，跟您都姓雷呀、还有一麦克雷是吧？都带雷的，厉害啊！说雷蒙这拼劲十足啊，篮板的冲击力、高难度投篮得分等等等等，是首钢目前最拼的球员，说一定得表扬表扬雷蒙。 嗯， 确实小伙厉害， 嗯， 挺猛的。哎，这名可能雷蒙，雷蒙，以后叫雷蒙对吧？ 这都能想到一起去， 挺猛是。 好吧，还有磊落也说得感谢听听 FM 平台能够和咱们主持人以及家里人聊聊天，非常欢乐的一个氛围。 哎，是啊，说到感谢的事儿呢，哎呀，这个有些朋友说了，这个春节啊，比如说过节了买东西，如果有快递公司说了春节我继续上班，哎，这得感谢感谢了，是吧？ 哎，是的，得道一声快递小哥，你们都辛苦了啊！ 哎， 这个春节大家都要回家。过年过节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一直要坚守工作岗位的。那随着春节的临近，年货购买高峰马上也要到了。今天呢，据说中通快递、韵达、速递相继发布了服务公告，宣布春节不打烊，以满足节日期间的寄递需求，保障防疫和民生物资的畅通运输。那此前呢，德邦快递也已经率先宣布春节不休了哈。同时这些快递公司也表示呢，会为春节留守的一线员工提供完善的激励政策和福利保障，以保证快递小哥能够快乐的过年以及服务质量的稳定。 哎呦，真好啊。否则比如说这快递不上班的话，买啥东西了 也挺着急的啊， 得等过年之后再收着。 对对对对对， 好像那感觉就不对了。 对，但也确实他们非常的辛苦啊。 哎， 过年过节别人都在合家团圆的时候，他们还奋战在工作的第一线，辛苦了， 可不是吗？ 辛苦了 啊！就好像我非得在过年那天钻戒求婚啊，就是不来那个，我咋求婚啊？有的朋友就是赶上过年办这事儿呢， 你就自己买去呗。 哎，我是没那、 真的吗？你 没那想法 要求婚啊？ 哎呀，并没有这么…… 哎呦，这事儿有 没有这么应景？ 眉目了。 哎呦，是，反正我这尽量做到啊，赶紧把这事儿 2022年啊，头等大事 啊，放到议事日程上来吧。 嗯 啊，还有朋友刚才提到了，说感谢大会得感谢感谢为疫情做出贡献的人们呀。 是的， 你看啊，这边也为您关注到了，是啊，张伯礼院士谈目前西安的疫情，他说了，抗疫持久战到了关键时期，大家再坚持一下，尽量减少流动，原地过年。啊，他谈到说西安这疫情形势严峻，拐点何时出现呢？张伯礼院士表示，预计到1月中旬西安的疫情能够得到阻断，那1月的下旬控制住完全是有可能的呀。 嗯，除此之外呢，也谈到了这个冬天啊，是新冠肺炎还有流感等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做好预防，有一些简单有效的方法，张伯礼院士呢也给大家推荐了啊，我们要去不要熬夜，多喝水，不要一味的去进行这个食补哈，保持身体的通畅，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法。那现在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地分析目前的形势，然后积极地应对，既不恐慌也不松懈，能够正确地应对好这样的疫情防控，完全可以将这一波疫情顺利地度过去。 哎，没错，我们今天感谢大会特别要感谢为抗疫工作做出过贡献的人们啊，你们辛苦了。当然了，还有朋友也说了，哎，好像本轮寒潮怎么南方降雪好像比我们北方还明显 啊。哎呀，我一直等着说北京的第二轮雪什么时候到，等啊等，等啊等，可是下到南边去了。 哎，这为啥呢？ 这冷空气可能也想着说雨露均沾一下吧。 我看行。 是的，南方现在是加入到了降雪群聊的状态。 哎， 对此呢，这个中央气象局的专家也说啊，简单来说，这是由于天气系统过程以及配置造成的。说这个这一次寒潮 潮一开始就是大举南下的，北方呢只是形成了一股过境的趋势，过程不太明显。那冷空气压到南边之后呢，遇到静止的风，冷空气再下，南边东边就带来了暖湿气流， 哎呦， 这么一对流就形成了雨雪天气。总而言之呢，这个水汽条件、暖湿气流、抬升条件以及冷空气条件共同的作用，才有了这一次南方比咱北方明显的雨雪过程。 哎呦，是好多，比如南方朋友之前有的还真没看过雪的，哎，就得感谢说，哎呦，这寒潮来的还挺是时候的， 嗯嗯， 看着雪了，这也是个挺好的事儿。 是的 啊，但是今天还看到热搜，这个事儿。这当事人得感谢感谢了啊，说的是重庆江津区的长城路附近发生了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啊，哎呦，还有越野车被撞侧翻了，然后呢好心人出现了，这时候一位热心大姐就高喊说车里有人，结果您猜怎么着，一瞬间三四十人都出来了，就热心的市民合力不出五分钟将人全部都给救出来了， 厉害吧， 人多力量大 啊，合力抬出来的， 哎，是， 哎呦，太厉害了， 你看， 那真得感谢这些热心人， 没错啊，这 有网友也说了，哎，重庆的这妹子真棒啊，哎，好像重庆的妹子嗓门也挺大的呀， 就吃辣的地方吧，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也特别的爽快， 哎， 啊， 好像能跟我们东北妹子一拼了，啊，跟北京大妞也能一拼了，这嗓门是吧？ 哎，这么一说的话，好像全国各地很多妹子的性情都很爽快哈。 啊，是，其实夏萌你也可以比一比， 啊， 你的嗓门也不比他们差呀。 哎呀，这，哎，我难道不是江南婉约派吗？ 啊，是。 啊，我给大家造成了， 哎，你是 错觉吗？ 小桥流水派了， 就是 啊，是 啊，婉约派就是我。 哎 哎， 你看， 说到这个要感谢的，其实今年哈，我觉得也得感谢咱们中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给了我们更多对于未来的畅想。 没错， 尤其在今天0:55，经过约6个小时，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了第二次出舱全部既定的任务，航天员翟志刚、航天员叶光富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也取得了圆满成功。 哎，是，今天各位收听的晚高峰节目由夏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我们的年度感谢大会，说说最想感谢的人。我突然想到了，还得聊到感情方面，感情方面最想感谢的就是曾经的那段美好的感情， 嗯， 那年初夏，大家听听想不想感谢这种感觉， 只在乎曾经拥有啊， 是啊， 蝴蝶花盛开的那年，我一个人站在海边望着天空，我好想能拥有全世界，直到所有的语言都时过境迁，那个爱幻想的少年眨眼间已消失不见，角落泛黄的旧照片灰尘遮了纯真的脸，我最爱看的童话都被现实搁浅，耳边的蝉鸣叫不 回那个夏天， 长大后我终于发现 梦离我很远，我最疯狂的那年已经越来越远，纯真的容颜都随季节而蜕变，曾许下的心愿全部都没有实现，有过的信念都输给了时间，像落叶卷入风里面，我最难忘的画面都已经看不见，曾经的那个岁月无法再重演， 渐渐在浮现。 好的，今天感谢各位的点赞助力，第一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9489，第四1717，第五7117，第六我在朝阳，第七晨曦，第八飞宇，第九西坝和风霸，第十3255YY，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今天超过了41万，夏萌康乐今天就陪伴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再聊啊， 别忘了一会儿还有激情赛场，康乐会为转营首钢的 加油， 我终于发现